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回到新福，请你打开旧约圣经第597页尼希米记第二章，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我念的是和修版，跟教会的和合本稍微有点差异。请听上帝的话语，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酒摆在王面前，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在王面前从来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非常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对我说，你想求什么？于是我向天上的上帝祈祷，我对王说，王若以为好，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对我说，你要去多久，几时回来？王看这事为好，就派我去。我给王定了日期。我又对王说，王若以为好，求王赐我诏书，通知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王园林的亚撒，叫他给我木材，作为殿的营楼之门、城墙和我自己要住的房子的横梁。王就允允我，因为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官和骑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森巴拉和做臣仆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争利益，就很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停留了三天。夜间我和跟随我的几个人起来，但上帝感动我心，要为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只有我自己骑的牲口，没有其他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泉去，到了粪场门，观察耶路撒冷的城墙，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又到了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可以过去。于是我夜间寻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告诉犹大人、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17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以及王向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使自己的手坚强，做这美好的工作。但荷伦人森巴拉做臣仆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的话，对他们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名号。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尼希米书，让我们借着以斯拉书和尼希米书看见你的儿女是如何透过复兴败落，但是因你的恩惠又得拯救的这个循环，就你就塑造他们做你的子民。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宣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所讲的、所听到的都是你要我们所听到的，其中不乏福音。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尼希米记第二章所描述的在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消息之后，四个月之后所发生的事。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尼希米在这四个月之间做了些什么事。耶路撒冷的光景叫尼希米非常的焦虑，所以我们会好奇他为什么要等四个月才向王提出要回耶路撒冷的事。或许他没有机会， 也许他不敢向王开口，或许他需要时间祷告。尼西米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一听到关于耶路撒冷的消息，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祷告。这个几日也许应该翻译为多日，就是四个月。第一章只用七节的经文记录尼西米的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我们知道绝对不止这七节经文。今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思考尼西米的祷告，也让我们趁机再多思想尼西米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人说尼西米是在上帝家中做大事的人，只不过他自称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尼西米是仆人还是做大事的伟人？心福每个月，未来几个月会一次讲论，每个月一次讲论这个人的事迹，并非我们对尼西米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们检视尼西米或其他任何的圣经人物，不应该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特色或他们提供我们做人处事的榜样。你知道这是许多人解读圣经所犯的错误，把圣经人物当作道德伦理的典范，就忽略上帝透过这些人所成就的救赎工作。与其看尼西米是上帝家中伟大的人，我们应该看他不过是上帝家中的仆人，这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居然使用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服侍外邦人波斯王的酒镇来施行拯救。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目标，目标总是上帝不是人。圣经的目的最终是要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如果上帝利益要借着某个人做事，那么我们就应该赞叹，那人算什么？上帝居然顾念人，使用人，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就是本末倒置，把人做大，就是把上帝做小。但是我们的目的总是把上帝做大，至少在心腹是如此。尼西米在为上帝做大事之前，先在上帝面前痛哭悔改进食祷告。一个匍匐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人没有什么伟大可言的。有人说我们应该效法尼西米的谦卑，谦卑就是他的伟大，但是我不确定一个动手打人的人可否谦卑，一个拔人胡须的人是否值得我们效法。是的，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什么意思？因为尼西米谦卑，所以上帝赐恩给他，还是上帝赐恩给尼西米，叫他谦卑？问题是我们所看见的到底是上帝的作为，还是人的好行为？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说上帝使用谦卑的人，尤其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你时常听到这句话。是的，我也同意，上帝确实使用谦卑的人，但问题是有哪一个人真正的谦卑？摩西是上帝家中忠心的仆人，经文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事业上的众人。你要说他就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但是你不应该忘记摩西成为上帝仆人之前是谁，是一个想要做民族救星的杀人犯。是的，上帝使用谦卑的人，意思是我们应该明白，凡上帝所使用的人，上帝也必先叫他谦卑，因为没有人本性谦卑。摩西、约瑟、彼得、保罗，甚至拿撒勒人耶稣，如果上帝的儿子都需要借着受苦学习顺服，你我就不能夸口自己天生有谦卑顺服的好个性，没有人可如此夸口。就是说上帝使用酒镇尼西米做大事之前，先叫尼西米跪在地上痛哭悔改祈求认罪，上帝叫尼西米先成了一个祷告的人。而尼西米的祷告，上次我们看见首要是一个集体认罪祷告， 首先向上帝承认，是的，都是我们的错。这个祷告就印证上帝确实拣选尼希米来代表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因为上帝的儿女就是上帝认罪悔改的人。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儿女就是相信上帝必然饶恕、必要施行拯救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免好奇，人为何那么不容易认罪悔改？那有的时候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因为人不相信上帝会饶恕人的这个应许。如果上帝不饶恕人，如果父母不饶恕儿女，你何必要悔改？或说得更精确一点，人不相信有一位会牺牲自己儿子好饶恕人的上帝。哪有这种上帝？老约翰提醒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些经文，大家都熟悉的经文，我们的信心就应该总是产生具体的悔改行动。有上帝饶恕我们的确据，就是我们，就是人悔改的动机。你没有这个确据，你不会悔改。这个确据也是认罪祷告不可缺少的元素。所以因此改革宗教会通常在主日不仅有集体认罪悔改的祷告，也有上帝赦免的确据。所以心服的集体认罪祷告应该改进，应该有更多上帝赦免我们的确据。你注意，尼希米他的祷告有这个确据，他先认罪悔改，然后他直接提醒上帝，在第一章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但是你们若归向我，回转悔改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远在天边，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所以不信上帝的应许，人就很难认罪。同样的，如果你不熟悉上帝的应许，就阻碍你悔改。但尼希米这个人，他熟悉上帝的应许，因为他熟悉上帝的话语，出埃及记的经文，生命记的经文。弟兄姐妹，所以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没有理由比一个波斯王的酒政更不熟悉上帝的应许，特别是上帝要饶恕我们的应许。尼希米他还在阴影之中指望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我们则已经得着真体基督，得着基督有基督灵的人更应该承认，是的，都是我们的错，确信是的，上帝必饶恕我们，因为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有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而上帝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上帝要饶恕要拯救的应许给尼希米勇气认罪悔改，也给尼希米胆量求上帝，求上帝使他做事亨通。尼希米确实需要勇气做事，他需要向他的王提出请求，而且他没有王的应许，谁知道王会怎么回答他。尼希米求亚达薛西王差派他回犹大重建耶路撒冷。 Think about this， 这到底什么意思？特别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你还记得以斯拉记第四章记载，就是这个亚达薛西王曾经下令叫人停工，使耶路撒冷不得重建。他说，你们将谨慎办这事，不可延迟，何必让损害加重，使亡使我自己受亏损呢？如今尼希米要这个王差派他去重建耶路撒冷，表示尼希米要王差遣他去做使亡受亏损的事。也难怪他等了四个月，他面带愁容。这个要求极可能为 尼西米带来杀身之祸。所以王问尼西米，你已经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酒正不应该带着愁容来到王面前，酒使人心快活。一个面带愁容的酒正，就是提供酒给王喝的那个官，就是一个失职的酒正。所以王的话让尼西米非常的惧怕，他说：愿王万岁，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我们稀奇这个王亚拉薛西王居然没有责怪尼西米扫了他的酒兴。王反而问他，问尼西米说：你想求什么？你想求什么？尼西米没有立刻的回答，他说：于是我向天上的上帝祈祷。这表示第一，尼西米平时就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在他需要祷告的那一刻就知道如何祷告。第二，他的优先次序是在求人之前先求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并非不能够有求于人，甚至有求于一个外邦的君王，但是祷告的人认知王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像河水，他能够，上帝能够使王的心随意流转。所以尼西米不仅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他也明白上帝会使用人。这个人在第一章十一节，他称他的王是这人，使用这个人成就他的旨意。换句话说，尼西米有一个正统改革中的因果神学，上帝是第一因，人是第二因，就是上帝掌控万有，但是上帝也利益要透过人来执行他的旨意。上帝掌权不表示人就无所作为，有这种因果神学，尼西米他就可以先求上帝也再求人，认知确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大卫也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我们唯独依靠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所以你注意，尼西米他先提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向他祷告，他就有胆量向亚达薛西提出要求。尼西米明白，毕竟这个王在上帝面前不过是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有好的因果神学，你就不需要攀权富贵、阿谀奉承、趋炎附势。Sorry, 我准备蛮久的。你确信上帝掌管一切，就不需要过分在意那些有名望的人、有权势的人、有钱的人。人再厉害，人再有钱，又算什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需要信上帝。你认知上帝掌权，你就可以在人面前，你就可以在王面前有勇气向尼西米求王。王若以为好，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You notice, 你注意他求的是什么？他不仅要求他的王差派他去犹大，还要这个王为他背书，为他打通前往犹大的路，还要为他准备重建耶路撒冷和他自己住的房子所用的木材。这是得寸进尺、八蛇吞象、得陇望蜀、贪得无厌，或者尼西米不过是照着上帝的应许放胆的求。尼西米说：王就允准我，因为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 你注意他的逻辑，他的因果神学，王允准他，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谁帮助尼西米？哦，尼西米的王还是尼西米在天上的上帝？我们应该可以回答，是的，是的。王就派军官和骑兵护送尼西米。你还记得以斯拉他曾经说他不好意思求王拨兵帮助他们抵挡回耶路撒冷在路上会遇到的仇敌，因为以斯拉他们曾经对王说，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同样的用词，并帮助凡寻求他的。 So 这边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认为尼西米、以斯拉这两个人谁比较有信心？我不确定。还是我们应该说，他们按照赐给他们的信心，各司其职，各尽本分。以斯拉是要重建以色列人属灵生命的大祭司，也许他就不应该依靠人的兵马来完成托付给他的属灵任务，而尼西米则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政府官员。之后经文说他是犹太省的省长，所以官员本来就应该有官兵护送。荷伦人森巴拉和做臣仆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争取利益，他们就不爽，就很恼怒。有文献记载，森巴拉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他也之后经文告诉我们，他也与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有亲家的关系。亚门人多比亚可能意思是管亚门人的多比亚，表示他是亚门省的省长。这些人他们就成了尼西米的首要仇敌。除此以外，尼西米没有更多的描述他回耶路撒冷的路程，他也没有告诉人上帝感动他的心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他带了几个人夜间出行。这段经文其实学者说提供我们关于当时耶路撒冷的许多的地理线索，但是就连学者也很难从中断定当时耶路撒冷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耶路撒冷被毁140多年之后，这个城仍然百废待举。就如那些从犹大回来的人告诉尼西米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表示上帝的百姓的仇敌可以随意出入上帝的城耶路撒冷，使被掳归回剩下的人遭大难受凌辱。尼西米先祖的坟墓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应该蛮确定尼西米本人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他到了耶路撒冷也没有咨询在地人，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告诉犹大人、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你以为他会先找这些人来让他们做个简报，这样可能比较省事。但是尼西米亲自审查耶路撒冷的光景，也就凸显他确实有一颗上帝仆人的心，他要第一手了解上帝百姓的处境。所以尼西米先观察，然后他采取行动，或者他鼓励其他人采取行动。尼西米对犹大人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这不过是告诉犹太人他们早已经知道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这句话可以是责备人的话，你们都看见了，怎么没有采取行动？你们都看见了，怎么容许上帝的城耶路撒冷落入如此的光景？我们必须说，这群犹太人确实有可责备的地方，或许叫他们无地自容，可以激励他们采取行动。但是尼西米更怜悯他们， 他对他们说励志的话语，我告诉他们我上帝施恩的时候怎样帮助我，以及王向我所说的话。所以再次我们留意尼希米的先后次序，上帝先帮助他，然后王为他背书。尼希米是天上上帝的仆人，他也效忠一个在地上的王，任职上帝使用亚达薛西王为自己效力。哇，这是否表示上帝如今也会使用世上的君王，呼召他们做自己的仆人？像有些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以为某个总统当选人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仆人，为要拯救美利坚共和国。我要弟兄姐妹，我宁可相信你们有最基本的分辨能力。我只说，直接把上帝在基督到来之前兴起以色列国的方式套用在基督到来之后的处境之中，包括我们现今的处境之中，凸显一种对救赎历史的刻意忽视。我爱清教徒，但是这是清教徒的通病。在旧约时代，上帝用肉眼可见的方式建立以色列国，兴起一群人，犹太人做自己的子民。但是基督到来之后，他说上帝的国到来是什么？肉眼看不见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在他里面一无所有。所以现在的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妄想借着这个世界的王拓展上帝的国度，就彰显一种基本的不信。要凭着眼见，不是凭着信心或者无知，像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展现的无知。主啊，你要什么时候复兴你的国？但是在十字架之后，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借口如此的无知。但尼希米活的时代与我们不一样，他活在十字架之前400多年，他受命重建耶路撒冷上帝的城。以色列人听了尼希米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以色列人的仇敌听了尼希米要做的事，就耻笑他们，藐视他们，你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呢？你们要背叛王吗？你们中间有人对这句话应该听起来很熟悉。他们打王牌威胁以色列人，但是王毕竟不过是人。或许有人还记得心腹开始独立运作的时候，也有人说同样的话，你们在干嘛？你们不听牧师的话吗？今天我也对你们说，如果你们的牧师不听上帝的话，也不宣讲上帝的话，你们不仅可以，你们更有责任不听牧师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怕上帝不要怕人，你们怕上帝，你们就可以不怕人。尼希米回答他们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名号，你们与我们为敌，就是与上帝的仆人为敌，就是将自己从上帝的国除名。最后让我们再思想上帝在尼希米这个人身上的工作，就是上帝居然叫了一个波斯王的酒镇成了服侍自己的仆人。如果上帝能够叫尼希米那种人做他自己的仆人，你我弟兄姐妹就没有借口不服侍上帝。相较于尼希米，上帝更厚赐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他把他儿子给我们，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尼希米需要取悦他服侍的王，怎么取悦他？提供酒给他的王喝。弟兄姐妹，我们也服侍一位王， 我们怎么取悦我们的王？给他酒喝，还是我们的王取悦我们，把水变成酒？ No， 他不只把水变成酒给我们喝，他把自己的血，他流血给我们喝。弟兄姐妹，是的，我们看尼西米，我们不是把他当作道德榜样，但是我们要从这个人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这才是正确看待圣经人物的方式。他们再伟大，也不过是如同云彩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见证人，若没有我们，他们也就不得完全。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包括尼西米，就应该仰望谁？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才是王，他才是我们的王，他才是我们唯一效忠的对象，没有别人。所以，与其我们效法尼西米，我会说尼西米应该嫉妒我们，因为我们效忠的王和我们服侍的上帝原为一，没有别人。这样我们理当比尼西米更勇敢，因为我们的王在天上，我们不需要寄托地上的王来展拓上帝的国度。尼西米的王要他回去再服侍他，我们的王则总是正在服侍我们，他不仅为我们死，他如今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有一天他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哇，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王，我们还怕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施恩的时候帮助我们，若非如此，我们就要在活人之地丧胆了。感谢你给我们比尼西米更多的确据，他有你的应许，我们则有你的道成了肉身。天父，求你总是提醒我们这些事，就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就如你给尼西米智慧勇气。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